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71集。 美女傻眼了，她脑子还转不过来呢。不远处，蓝河的同伴们却是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待到家人驱车赶到，只看到女儿独自坐在路边，不见帮她发短信的人，连忙把她扶了起来。 你呀，怎么喝成这样？快回去了。谁帮你发的短信啊？ 就在那儿啊。 美女上了车还回头指着空无一人的地方， 你们看她是不是长得像一个很红的演员？ 像像像，像蓝河可以了吧？ 家人随口道。 可不就是像蓝河。 她兴奋地一拍手，对着窗外招了招手，蓝河也背着一只手，另一手缓缓挥了挥。老白捋了捋受伤的舌头赞道， 哎呀，咱爸爸上任半小时就这么有范儿了。不愧是市长啊，还很亲民呢。 众人无语，老孝子了。我说你就别说话了吧。蓝河又好笑又无语，掏了把香灰给老白糊在舌头上，也抹在了宋福潭受伤的手上面。哎，安守信渣都不剩了，我看也不用着急着复命了。蓝河对着胡大姑娘道，诸位今晚也都辛苦了。胡大姑娘本是极守规矩的，蓝河这么一说，她本来还想讲什么，看到胡七十九可怜兮兮地盯着自己，转念道， 正是， 那咱们今晚就不醉不归，本官请你们喝酒吃香去。 吼吼， 蓝河振臂高喊，众人欢呼。半年后，鬼去余音尚在，山河旧事也开始了热映。蓝河扮演的景生法师得到了众口称赞，街头巷尾充斥着对蓝河是否能凭借前者获得金百合奖最佳男主角的讨论。以鬼去中的精彩表现，他成为了最佳男主角的热门候选者。电影上映后引发极大的关注，金百合的各种前哨中都成功夺冠。今晚如果能把金百合也收入囊中，那就圆满了。颁奖典礼上，蓝河和宋福潭一起走的红毯。鬼去上映后，众多观众都知悉了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宋福潭以蓝河为原型创作的，也去复习了宋福潭的告白。这对 CP 已经有着极高的国民度了，所有人都无比赞同他们一起上红毯。不过在红毯之后，蓝河居然消失了一段时间，只有宋福潭坐在原位，旁边标了个蓝河的椅子是空的，搞得看直播的网友都在担心蓝河这是干嘛去了，不会因为是和宋福潭吵架了吧，又或者压力太大崩溃了。宋福潭的表情看上去倒是很平静，仿佛蓝河不在他身边也不是什么大事。主办方都有点忐忑了，悄悄去问宋福潭。蓝河的休息室也一直无人响应，很快可就要颁发最佳男主角了，蓝河可是热门候选人，无论是否是他得奖，总得出现在这里才好看吧。 哇，他有点事，应该可以赶上。 宋福潭道。对方刚要松口气，他又道， 要是赶不上我替他领奖。 工作人员欲言又止，想说你就这么相信他会拿奖。待到主持人果真邀请了嘉宾，开始介绍这次最佳男主角的候选人，甚至播放每位候选人的片段了，蓝河才在万众瞩目中匆匆入场。此时的大屏幕刚好播到鬼去中小来弑神那一段，虽然影片中从未出现过一次主角的名字，但是在后来的采访中，主创都默契地称其为小来，观众们熟知但并不了解， 猜测应该是宋福谈和蓝河私底下的什么梗。蓝河这时入场，大家都顺势鼓起掌来，他在原位对四周躬了躬身，这才坐下，小声对宋福谈说： 哦，好险啊，刚从阴司赶回来了。 宋福谈还不及问结果如何，颁奖嘉宾已经打开了信封，笑吟吟地说道： 第35届金百合奖最佳男主角是扮演了最精彩的自己的。 说到这里时，已经有口号声响起了，众人已了然。 蓝河， 蓝河椅子还没坐热又站了起来，和宋福谈拥抱了一下，悄声问他： 手还疼吗？哦，不疼。 宋福谈的左手那日被咬得太深，还有道印子，需要3年才能好全。蓝河又与宋齐云也抱了抱，这才上台接过了奖杯。 谢谢， 他感慨的道： 谢谢玄公、宋导还有鬼去的所有工作人员，正如很多网友所说，这是我的定情之作，所以我对他感情深厚。 说到这里时，萧雨谦还在下头吹口哨，引得大家又是一阵笑。 获奖词念过很多遍了，今天想说点不一样的。在红毯上有记者问我，剧本之外对鬼是怎么看的，真的一点都不相信鬼吗？ 蓝河说道，他可是娱乐圈著名的无神论者了，在这里提起了这个概念，大家觉得有点奇怪，毕竟鬼去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鬼魂出现。不过主办方一看现场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声不吭，也就没有喊停了。 其实我只是觉得所谓的鬼也没什么好怕吧。传说中鬼怕恶人，如果你平时脾气不好，那么尽可以对他撒谎，鬼敬善人，如果你平时乐善好施，那鬼也会奉承。又说人怕敬，鬼怕送，鬼受的恭送就难以作祟，人何必怕他们呢？他们怕的东西可太多了，怕恭送，怕符咒，也怕人的阳气，反倒是死人头边有活鬼，身边想算计你们的活人，好像比鬼可怕。那在此呢，我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和小来一样，信念长存，遇神杀神，遇鬼杀鬼。谢谢。 蓝河说罢下台，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观看直播的观众也挠头。 这话有些道理，但他的意思到底是有鬼还是没鬼啊？我觉得是爱信不信，提醒你有鬼也不用怕了，先把自己吓蠢了，应该鬼怕我们。 玄光的手不太舒服，派对我们就不去了，回家和家人庆祝。 蓝河婉拒了所有颁奖后的活动邀请。今晚鬼去狂揽几乎所有的重要奖项，当之无愧的最大赢家。可惜啊，这剧组宋齐云气管炎还闷，蓝河和宋福谈也低调得很，只有其他的主创去嗨了。蓝河驱车到了觉慧寺，夜色中的寺庙安静祥和，两人往禅房走去。最近他们都住在觉慧寺里，以往宋福谈每年都会来住段时间，现在虽然不必要了，但这里凉爽幽静，两人还是携家带口来小住。蓝河牵过宋福谈的手，在他手上亲了亲。 每天洗洗就休息一会儿，不然又疼了。 宋福谈在写新剧本，受伤的地方不时就有点疼。 知道。 宋福谈揽着他问道： 你在阴司谈得怎么样了？ 先前蓝河颁奖礼是消失过一段时间，正是离魂去了阴司。蓝河夺嗣成功后，一直在催促阴司调新的城隍过来。城隍比无常可要忙多了，甚至他都不能上外地了吧。蓝河哪来这么多时间啊，于是疯狂的要离职。但是阴司和地府都不乐意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说他们人手都紧张着呢。你既然夺嗣成功，说明这就是天意，忙不过来 那就全职干吧，特批你做活城隍。黑白无常是阴间少数的知情者，蓝河也是才知道以前谢必安怎么对他那个态度，怪里怪气的。他转世前和谢必安好像关系不太好，但是经此一遭，谢必安觉得蓝河很不容易，还站在他这头帮他争取了。蓝河就和地府阴司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拉锯战，誓要保卫自己的权益。 哎呀，终于躺好了，他们派个新的都城隍来就职，但是我也不能就这么离任啊。 蓝河道。 宋福坛说，继续做中长？ 不是，给我颁发了个什么荣誉城隍的头衔，享受阴司城隍津贴和地府特殊津贴什么的。 意思就是继续兼职打工。 不然呢？说我使命所在，以后就活少点，但是还是得干，让我做精神支柱，新来的那位就当是给我处理琐事的副手了。 蓝河道。 什么精神支柱？我看啊，是拿我当招牌恐吓恶鬼呢。 宋福坛这下忍不住轻笑出声了。 看给你高兴的。 蓝河悠悠道。 你又可以继续做城隍奶奶，这么开心啊。 宋福坛无奈，此时已走到了禅房前。觉慧寺和和尚们做晚课的声音若隐若现地传来，只见一只戴着脖套的猫咪飞快窜过。月光洒满的庭院中，不动法师正在石桌前打盹，脑袋摇摇欲坠，面前摆着的平板电脑还在回放着晚上的颁奖典礼。看来之前是在看直播。这安守信挂了，即位的还是蓝河。不动法师被其蒙蔽的神智自然也清明了。两只黄鼠狼蹲在他膝头，直至起身，调皮地用尾巴毛戳了一下他鼻子，正是瓜二的两个女儿。塞一个不够，他自称还帮蓝河气得安守信魂飞魄散，硬生生塞了俩进来。树上探下来一条银白色的蛇，悄无声息卷走了不动法师的平板电脑，并熟练地调到了电视剧频道。老白、胡79和白五正在斗地主，旁边是一捆香做赌注，胡的姑娘当裁判。一看到蓝河来，大家就举手欢呼，瞬间热闹起来。 哇，恭喜得奖！ 一嗓子吓得不动法师差点栽倒在桌子上，猛然惊醒，揉了下鼻子，微笑着鼓起掌来。看到这胡胡白白、柳柳黄黄、齐聚一堂的热闹景象，蓝河留下了负担沉重的家长之泪。宋福坛把他的眼泪给擦去了。 这么开心的？ 你再这样，我不把津贴给你了。 蓝河道。 什么？ 宋福坛刚才可没问蓝河那特殊津贴是什么，甚至以为蓝河是在吐槽，现在一听好像不一般呢。 第一个月的津贴，我硬要了这个。 蓝河缓缓拿出了一条新的勾魂锁，他们之前那条被安守信给毁了。 上头说要不直接给我们换真红线得了，这么拿勾魂锁当红线也太糙了，显得我们阴司跟什么似的。我说不，就要这个。 宋福坛惊愕中带着欣喜，随即拿着勾魂锁一断，与蓝河交换系在对方的手上，旋即一吻。老白立刻带头鼓掌。夜风摇动灌木，远处晚钟声响起，小毛驴滴滴答答跑来，用头拱着他们的手。宋福坛轻轻把他的头给推开了，吻得更深。树荫中一条黑蛇用尾巴尖尖按下了快门，将这一幕定格为永恒。林龟一看就是只和平鸽，虽然 CP 粉和蓝河粉的叫声都是咕咕，但很好分辨。周边也只有蓝河，书架上未出现什么带有宋福坛名字的同人本。老白一到他家就分辨出这点了。林龟得了绝症已经不行了， 按照习惯，家里人选择把他带回家，让他在自己的房间熟悉的地方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既然老白都在房间里守着了，林龟自然是活不了多久。临死前意识模糊，他甚至看到了老白的白色身影正在根据文牒上记载的时刻读秒。 3 2 1，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